Okay, I'm 们讲的易经啊，数易。那么从中呢，也得到很多很多宝贵的知识。那最重要的就是从课程当中能够深深的体会到啊，就是人生我们讲的一定有它的一些规律所在。啊，所以今晚跟大家分享以及交流，那我们讲的我们的主题今晚就是心中有数。那何谓心中有数？那我们人是不是每一天起身，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结果？未必，对不对？未必结果是我们想象中的，是我们预期中的。所以说，心中有数就是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情况的经过的过程，甚至是我们讲的它的结果，是我们可以拿捏的那个度，就是我们讲的心中有分寸，对不对？甚至我们讲的胸有成竹，能够预期到那一个，预判到那个结果，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心中有数，这样子好不好？大家好像还没过吗？对不对？所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能够掌控，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这个预期，那么我们才能够产生无限的这个价值，要不然很多状况会发生，对不对？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叫计划赶不上 变化， 对不对？让我们措手不及，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个。我相信大家有看过这个图，没看过这个图。那我们都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卖乌龟的，我想考一下大家，来交流一下，为什么我们身边的朋友要跟我买，而不跟其他的朋友？ 因为我们帅出众， 出众， 帅 ，outstanding，outstanding， 然后 ，OK， 来，还有其他的，为什么？ 因为要信任， 因为要有信任，足够的信任，对不对？嗯，很好，还有什么？ 因为我是第一个跟他讲的。 因为你是第一个跟他讲的，也很好啊。因为有些人是，我们讲的有先来后到的这个区别，对不对？好，还有没有？ 亮 。因为你卖的量比较大，所以经验比较丰富。还有什么我们讲的不同的答案呢？亲和力，对不对？我们有亲和力，所以我们的人缘特别好，对不对？所以朋友特别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本身的出类拔萃的重点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哎，我的服务很好，那难道别人服务就不好吗？对不对？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一个刚才讲的好亮的灯泡。那么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冰箱里面就放了很多圆圆椭圆形的东西，那么他们都是称为鸡蛋。那么这些鸡蛋呢，在放在冰橱的时候，他们都时常在嘲笑有一粒特别不一样，它长得特别的黑，非常的难看，而且它身上特别多毛，所以跟普通的就不一样了。但是它不是被追捧的，它是被嘲笑的那一个，明白吗？所以它好不好受？如果你为了嘲笑，觉得好不好受？不好受，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在嘲笑他的单额，突然间他冒出一句话，你笑什么？我又不是鸡蛋，我是 TV 猪。 也就是说，它是虽然是椭圆形，但是它是不同种类的，所以不需要去嘲笑别人，对不对？我们讲，我们都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亮点，我们的一些长处在哪，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天赋跟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去好好的去发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快速的拿到我们想要拿到的结果，对不对？好，来，我们讲为什么要快速学习？我们时常讲嘛，学能改，学能变，学习才能够改变，对不对？我们都懂学习很重要。那么学是学，习是习，对不对？因为很多我们发现到，我们有很多的学员，他们只停留在学习的这一个层面，也就是停留在获取知识点。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我们的以前什么都问谷歌，对不对？今天很多人都不问谷歌了，问什么？文献履历啊，因为在 GPT 还会帮我们写文案，有没有非常好的一些文案等等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不缺知识，不缺这些讯息，但是我们缺的是把这些知识点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而获得的宝贵的经验，懂不懂意思？我们讲再多的钱。我们可以去新加坡不能的哦，马来西亚人的啊，就疏通一下，我们可以拿到一个驾驶执照的，可以买通，可以拿到一个驾驶执照。但是，请问钱买得到这个驾驶经验吗？那就买不到了，对不对？哦，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学习很重要。那么学习，我们讲能够超越自己。尤其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家长叫我们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做过的，那通常我们会怎么做？通常的人会怎么做？有没有时常有听到人家说：“老板，这个我不会，老板我不懂，老板这个我看下一次了，我不干，我没有做过，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挂在你的嘴边？如果有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本身的能量是属于低的，我们才不敢。但是我们都懂一句话叫“自古成功在尝试”，有没有？如果我们都没有去放胆去尝试，我们哪里知道会不会成功？万一成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这样超越，就是做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不对？叫超越自己。想不想成为我们讲的领军人物？比如说我们讲的富贵这边的 top sales， 想不想？老板，这里有没有每个月有没有 老板？有， 有啊，都有的，对不对？都有竞争的，对。你看到吗？我当时错了，特别喜欢的，业绩就是尊严。业绩就是尊严，用业绩来证明你的价值的存在，有没有？以前我们也讲过，业绩，因为我以前是有做过直销，我们讲有些人真的是口花花，哇，很会承诺，有没有？讲得非常的大，但是做呢，有些就做不出来，有没有？所以我们讲业绩就是最好的一个诚意。对，我们许下承诺的一个诚意。来，我们再看，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领军人物，比如说我们讲的 top five 在这里的话，请问收入还是不是问题啊？那收入肯定就不是问题了，对不对？因为有业绩，肯定有非常高的收入。那么想不想我们的团队里面人才辈出？有时候好像干来干去，好像在自己干的。没有，下面想要有一些很出色的领导，好像找来找去找不到，没有。曾几何时，我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扰，没有。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想不想我们的团队里面出现领导？ 还三个在举手的。 要不要？ 要对不对？怎么要的话，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领导人？如果我们的我要我的团队里面出现很多领导，但是当领导没有不敢。那请问怎么样以身作则，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要成为领导，我们才能够带得出领导。所以这个叫人才辈出，包括我们讲的业绩，想不想我们的业绩能够翻倍啊？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强项在哪里，或者是找出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把它加以调整，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领导出现。因为人才吸引人才的，对不对？业绩就能够翻倍，包括我们讲的，当我们业绩翻倍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财务自由？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梦寐以求的，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 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大家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有一句话可能耳熟能详，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对不对？富贵山庄，我们讲的卖的这个。也有讲风水，尤其是那些新加坡有地的吗？还是全部都是那个平房？不会，地的底是完全没有，对不对？在有些地方的， 因为我很喜欢。 没有，还有了，还有了。 15年 了，十五年内，那像马来西亚，对不对？新加坡有很多地，所以这边没有。会比较不一样啊，风水也很重要。我们讲的阴宅跟阳宅嘛，所以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就好像在座的各位怎么来充电了，来提升自己。对，六姓名，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则五，六则也，十二去己忧必休，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在什么位置，我们自己在什么位置？在中心，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有种种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我们要如何的去掌控好自己的人生？大家想不想掌控？还是被人生掌控，我们都想掌控嘛，对不对？我不由天的。哈哈哈哈哈！哪吒的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个我只认可一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人生它有它的规律，人生有它的规律。你看我们讲的天、人、地、三才。对不对？我们人是不是一个很渺小的，就活在天与地之间，所以叫顶天立地难自撼，对不对？对，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以你看，我们人活在中间嘛，天跟地，大家有没有听过？天如果天不得时，日月无光，有听过？有对，那么地如果不得时呢？它叫草木不生，对不对？草木不生。那如果人不得时，那会怎么样？ 怀疑人生。 怀疑人生。很接近了，这个啊，人不得时会怎么样？叫做利。运不同，所以你就找到原因，为什么想赚钱赚不到钱，想要高层客户没有高层客户，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人就不得时，就是在不 对的时间做了不对的事情，所以这个叫我们的能量磁场。当我们能量磁场低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一样，比如说我们去金沙，有没有去 RWS？ 没有了。请问，如果我们人的运势很低的时候，如果股市还是输的话，业压业大的时候，你是被什么后果？ 我有点说，对啊， 赢回来对不对？真是很想赢回来对，但是往往的结果是越输越多，对不对？往往就会越输越多，因为你不信邪，他就会变出，他就更邪，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利益不同，人我们讲的。当我们走运势低的时候，走衰运的时候，你做什么什么都不是。所以钱赚不到，运程不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来学习来掌控好自己的命运？啊 ，OK， 好，所以这边我们讲了这一个，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我们都听过杀乌鸡不点不鸡不靠靠点哎呀哎呀哎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的30%是定数，比如说零是女士啊，你是女人对不对，能不能够变成男人？ 可以啊， 现在可以啊，有点违背规律啊。请问这位美女是姓什么？陈东陈啊，姓陈，他能不能够去改变他的姓呢？ 可以啊， 可以对不对？但是那个有违背规律啊，像我在问不可以的。请问我们能不能够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能不能够选择我们的出生的家庭？不能，对，我们也不能够选择我们的姓。当然，你可以改，去泰国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是不变的，30%，我们称它为命，命是不变的。所以刚才子杰有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老板他是不相信子杰。其实早在20年前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相信林北对不对，我相信自己的，尤其是赚到钱的时候啊，活水的时候啊，对不对，连神都就拜了也有啊。我以前是无神论，因为我缺三的，没有三的人很多是无神论，就是 Christian 也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就相信自己。但是后来跌到很深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幸的走进来这一个我们讲的国学易经来学习。所以来学习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人生是有规律。你看，我们讲的。如果我们这一生人可以赚300万新币啊，新币300万到1000万，他不是说我们这一生人一定是赚300万的，他一定有一个 range 的，比如说 3M-10M， 对不对？来，各位，你要赚3M的，还是10M的，还是5M？ 10M， 对不对？那10M我们就是要 maximize 嘛，对不对？但是 maximize 的话，我们不是来这个嘴巴讲的哦，懂不懂？如果我们都要赚这一个 maximum 的话，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学习，找到我们人生的 GPS 的密码，我们才能够赚到这一个？要不然很多人都是这一个而已，那是不是可惜啊？本来上天老天也是给我们可以有这个 range 的，但是我们却赚到它最低的那一个，他有没有给？有给，但是我们赚不到，是不是很可惜？哦，所 所以说它是不变的，但是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就是百分之七十，对不对？我们叫做运。那么这个运百分之七十是不是很明显的？各位，三十重要还是七十重要？ 七十重要。 不重要。但是百分之三十它是定数啊，它是不能够改变的。我们只靠我们的百分之七十的这个运。那百分之七十的运这边有写吗？就是这几个东西，那在九宫里面所分成出来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讲的天时，天时就是各位想不想知道自己几时走高运，几时走低运，想不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有，当然有了。为什么？因为人生。可不可能一世人都好运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有没有人可能一世人都衰运来的？ 不可能， 也不可能。一定有，有上有下，它不像血压上去不会下来，对不对？我们都看过我们的那些外汇图啊，或者 crypto 图啊等等，是不是有上有下？包括金电图，都有上有下，对不对？那么有上有下就表示潮水也会涨潮跟水涨，所以人生也一样，有高运有低运。那么我们都想知道在高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乘胜追击，在低运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只守不攻，对不对？有人说哇没有亏已经是赚了哦，对不对？对，这个很重要，要是守。那么我们看一下地利有没有？地利就是我们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当然新加坡会比较小，如果我们讲一些国外，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些人的财，它叫外地财，就是我们必须要离开。或者是通过网络，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很容易找到一些外地的客源，尤其是我们的长幼者，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他。想不想？想嘛，对不对？想不想付出两分得十分？ 想付出一分得十 分。付出一分得十分，这个更难听。那就肯定是要前提是要提升我们的能量。因为我一定要变成那个妹妹，我们才能够吸，才能够吸。那么人和又重不重要呢？人和，我们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更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社交圈里面，对不对？我们离不开的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有些人的家庭关系不好，有没有？每次时常吵架、冷战，或者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不好，有些人叫情深缘浅，对吧？六亲的那个缘分比较薄，也有这个人啊。人际关系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的体系里面，所以有一些是可能是一些大领导的，他手下有很多的人才类的。我们要把人当归岗位，如果我们把一个三号人的举例啊，三号人把他去做文员做财命，那就大材小用，因为三号人是行动最快的人，他要出去开市场开拓市场，所以这个我们讲的人和很重要。如果我们维持好一个人际关系的话，我们想需要帮忙的时候，同事会不会帮忙？会，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重要。这个人和很重要，包括我们的环境， 境就是我们讲的风水嘛，我们住的地方。那么住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相信风水，有没有人不相信风水？没有，相信啊，我们都相信，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风水就是从我们一个华夏文化，对不对？如果我们去大众出去买一本书，风水的书，它是会写 Wind Water。有没有？没有啊，他也是写的风水，对不对？所以说，风水是来自我们的。那为什么有些人我们讲的赚到钱，他有出租钱？往往家里的风水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他很会存钱，当他存到一定的数目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用掉他的钱有没有？ 有， 对不对？我们有一些朋友都有一些体会，那肯定是我们讲的个人风水跟我们的环境风水出了问题。那大家有没有去到一些会地方或者回到家里，你会感觉到你的心情特别起伏特别大，可能你动不动就想骂孩子，就想骂另外一半，对不对？就是你的情绪方面不稳定，有时候跟我们的风水学也有关。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可能水火冲它比较大，所以导致我们的个人的情绪就不稳定。所以当我们破口大骂的时候，请问财神爷会不会来？不会的，那肯定不会。我们都讲和气。身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情绪的重要环境。再来，我们看一下功德，包括我们的做这一份事业，是不是我们都在做好事啊？ 是， 就是都在做功德的一个事业啊。所以我们佩服大家。其实这个行业，我们讲的行行出状元嘛，对不对？对功德很重要。 不好意思，刚才你有提到阴德。 阴德。 对，刚才你讲那个功的时候，我听到你讲阴德。阴德跟功德是怎么样差别？ 对，阴德跟功德，它我们讲的阳德嘛，阳德就是功德的意思了。阴德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捐这一笔钱，我们是匿名捐出去，就是不需要告知天下。就是没有人懂，就是阴德。功德就是有很多人知道，比如说我们捐了这个一片地，或者我捐了这个食物给这些人啊，然后他们就把我当道子还是什么，对不对？发去什么某某人啊，记名啊，他捐了这个叫功德，就是被大人才知道的。 好，谢谢。 好。所以我们讲的功德很重要。大家有听过这个今年吗？今年在印度那边不是有飞机失事吗？对不对？整个飞机200多人全部罹难，只有一个生还，对不对？然后经过我们讲的这个记者去采访之后，才知道为什么这个生还者会生存下来。你知道吗？ 功德， 不知道，就是因为他有救过很多流浪猫跟流浪狗，好几百只的流浪猫跟流浪狗，这是他日常的生活，所以他有没有功德？他有功德，包括我们的中国的韩红，大家知道吗？韩红唱歌很好，他的歌声很好啊，他在今年一月份。2025年的一月份，他走地运的时候，898，他走吧，走地运发生了交通事故，他的车从6米高，掉下去，车毁，但是人没事，人没亡。所以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毫发无损？ 这个也就是平时他做的功德都多，他所赚的差不多每一分钱都是拿去做功德，对不对？包括地震啊，包括水灾啊，包括什么他都做。所以我们讲的功德能够帮我们化解灾难，所以有一句话讲的好，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不对？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包括这一位大家有听过吗？叫 听过 了凡的，对不对？来有听过的来举手。有吗？好吗？好多有一半。他的原名叫徐了凡。了凡视讯在我们的谷歌或者是 YouTube 里一打，他就有很多的 video 出来。问了凡，他是不是通过他做了很多的功德而改变了他的命运？对不对？叫自行善。所以那个大师跟他讲，只要你做够3000件善事，你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原本他是考不上状元的，他也没有儿子送终的，对不对？结果他改变了命运。但是他是通过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才改变的。但是我们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很有限，大家想快一点变好还是慢点变好？我们这个时代都讲究的是速度，对不对？想快，想快就肯定要通过学习。因为我们不吃学习的苦，我们就吃生活的苦。所以如果尤其是我们讲特别爱学习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所以一比对，他就通过快速学习而改变自己。包括我们讲的名字，名字我在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解一下。好，然后我们讲每一个人都忙忙碌碌，对不对？哎，魏大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4个板块，我们追求的就是健康、财富、事业跟我们的幸福的家庭。好，来各位选一样，你不要。 不要。 不要。选一样，不要。 不要。 不要。 不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大家可以选择到事业上场， 好， 不要做选择， 成年人不做选 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重点是我们在追求某一个板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牺牲着另外一块。大家有没有感受？我们在牺牲了陪孩子的时间，可能我跟孩子的关系疏远，对不对？有些做工厂工的加班，做夜班的，搞到身体，对不对？搞砸了。干坏了，是不是我们要赔上我们的健康？对不对？所以往往我们在追求某一样的时候，我们会牺牲了另外一样，是不是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取得一个平衡，对吧？而且，当我学习了这个学科，很负责任跟大家说，我真的能够做到就是。更加的平衡这4个板块，在以前是没有，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学科来改变自己。我们讲的心中有数，以前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这些对联，有上联有下联，上联叫心中有数，下联叫脚下有路， 只要心中有数，你可以拿捏，对不对？你的脚下就会有，你就知道那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好。 好。来，我们这个学科其实我们在中国那边已经十多年了，我们的公司在中国十多年，那么我们在马来西亚六年的时间，深耕六年。那么我们也成功成立了这一个跟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部成立了国学易经的这个学院所以我们也出了这张文凭，来自国立大学的这张文凭，所以是受到官方承认的一个文凭，这是国立大学，当然不是我们上这个基础班，这个是比较深的、比较高阶的一个我们叫研修班，通过上了研修班，我们就得到这张文凭，做到马来西亚。那这次我们有很多的学员来自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些学员也是曾经去参与过我们的课程。对，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留学班，包括印尼、香港、台湾，他们都飞过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边上我们的留学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高阶的课程。来，这边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数亿文化。那数亿就是数字跟易经数字就是科学的说一到九数字一到九。那么易经呢，大家有听过弟子规吗？三字经，对，甚至我们讲在中医里面，不管是推拿也好，针灸也好甚至是其他的中医，都是源自于叫黄帝内经里面，黄帝内经，所以这些都是源自于易经，易经是百经之首，但是易经非常难学，有些人付了很多的钱，对不对？他也很难学得懂，那么我们就把易经把它简化跟我们的数字结合。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在学这个叫紫微斗数的一个？ 有。 然后我梅花易数的，包括奇门遁甲的有，包括八字的，八字就是年月日时嘛，就是看我们的出生日期的八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是属于数字易经，所以它是不同的一个学派。但是可以拿到同样精准的这个结果跟答案只是用了不同的公式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发觉到有很多的学员去外面学过各大学派的，他们都反馈给我们知道说学这一个他会觉得比较容易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易懂、易学、易教、易应用，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我们讲的上可以治国安邦平天下，下可以修身齐家，所以非常的好。来看吧，57秒，57秒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可以知道您的一生，就是您的婚姻如何，你的孩子如何，你的钱财如何，大家相不相信？那我第一次六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夸张，有没有 夸张？ 有点夸张，有没有？这个是坦白话，但是我学了之后，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我们是属于性格行为统计学，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在对面街那一条马路被 LTA 列为 A 区，举例啊，举例，在对面那条马路，为什么？因为在那条马路发生的意外交通事故特别多，对不对？它是不是 statistic？ 它是统计出来的大数据，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大数据所推论出来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数字，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市场。那有些人就特别容易吸引血光意外，就是他拿一张纸也容易被割到，晚上做一道菜给老公吃也容易切到手的人，特别容易引血光意外，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数字所影响。未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够精准推算出什么呢？什么？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句话，一二起。 什么时候贪官？什么时候有发财？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什么时候有疾病？什么时候官司？什么什么样的人又有牢狱之灾等等？ 所以你看，我们讲的，当我们可以提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好还是不好？ 好。 好啊，这些事情基本上分成两个事情，一个叫吉，一个叫凶，对不对？我们讲去吉避凶嘛。吉我们不担心，好事它发生我们不担心。几时来都我们都 welcome， 对不对？但是凶的事情呢，不好的事情呢，我们讲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要提早去预防甚至化解，我们讲的把大事化小，小事化小小化不是太可能，它还是发生，但是没有危及到我的生命，所以叫大事化小，小事化小小。OK， 好，你看我们讲的这一个就好，牢狱之灾是最严重的嘛，对不对？谁有牢狱之灾？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主持人叫 Nono。他姓陈，宣玉，那如果你来上过我们的课，你就知道属猪的人他是不能够劈柴，属猪 不能什么 劈柴，彩衣就是 披彩衣， 彩衣 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啊？没摸过， 是什么呀？ 你要摸那个 东 西。 哦 ，OK， 那么这一个就是披彩衣了。凡是有这个衣服的衣、毛巾的巾，或者这个布手的，这些都是披彩衣。 你说披彩衣的意思是不可以穿有颜色的衣服。 就是我们的名字， 名字， 我们的华语的姓名 ，OK。如果名字上披上彩衣的话，尤其是这三个生肖，属猪的来，谁是属猪、属牛、属羊的？属猪、属牛、属羊的，如果披彩衣就会上供作供奉给，就是 sacrifice。对，不要有这些部首。 所以你所谓的披财，就是说名字里面不可以有这个部首。 对，对 okay。 所以你看，东东他的名字里面有披财衣。 不是老师，东东是属猪的， 属猪 猪八戒的， 所以特别色对吧？所以搞了很多很多女人，对不对？ 但是他的私生活我们不管。啊，对，他需要换，他需要换。可以通过改良器。 就是林子明是可以的。 来，那我跟他说，如果其他的生肖批的彩衣还算不错的，比如说蔡依林，蔡依林的依是不是这个依啊？ 嗯。 蔡依林她就不是属羊、属猪、属这个牛的，蔡依林属猴的，知道吗？属猴的披彩衣就变齐天大圣了，齐天大圣是有穿他的这个，他就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名字，我们要通过，当然这个很深奥，我只是剖析一点给大家，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经典的案例，另外一个也是老弟出来的，也姓陈啊。 陈 水扁，陈水扁他都知道，对不对？陈水扁，你看他在年轻的时候赚的钱多不多？ 多， 因为这一个帮了他，他是属老虎，老虎的五行属木，五行啊，金水火土属木，所以水生木，帮了他，所以他是做律师的，他当然很和谐，对不对？然后他才去参政，政治。所以当选台湾的总统，但是问题是在这边呢，这个字啊，叫家家户户的户，请问老虎可以进我们的家？老虎是不能够进我们的家吗？老虎进家的话，要把人伤虎，要把虎伤人，对不对？所以属老虎的人，他不能够用这个字，要不然他就爆炸。他就会困着，他就会被困。所以名字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我以前也不相信，但是后来去验证了很多身边的事情，包括听了老师讲了很多的案例，你就会开始发觉到，哎，这个的确有它的根据。有关的证据，哦，如果我们能够提早知道我们一些疾病，好不好？好吧。 中医。 中医嘛，对不对？叫金水木火土，尤其你看那些皮肤特别不好的人，就是那个老筋嘛，或者是湿疹，或者牛皮癣等等，往往他的筋过高，筋太多。它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哦， 经过那些啊，就是说改名的话哦，只要去IT那边改名的，还有说医师嘛，我做改名 的。我不是说我鼓励大家去改名啊，只是说我们不是讲这样子改就可以了啊，我们需要化解。就好像我们在你看我们讲的汽车是不需要保养，请问保养我们是先给它去除，就是洗干净才打蜡，还是直接打蜡？ 洗干净， 一定是洗干净嘛。人也是一样嘛，人要保养一定是debonk，对不对？一定是去除掉。所以名字也是一样的，名字不是我们随便取一个字就能够改变的。它需要化解掉之前的那个字的问题，它要化解，才能够匹配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先给大家了解这个。 化解。 化解。化解的部分，我们就要请教专家，让专家来做化解。所以我们讲的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做。好。所以这一些。大家看一下啊，来，我们讲的这个有没有锁？门锁，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门锁？车有车锁，对不对？这个有没有被锁过？我 我们的手机也没有说有为我们的指纹解锁，包括我们讲的保险箱有没有等等，包括我们的人有没有叫世界上最难开的锁叫什么 心锁， 心锁对不对，尤其是谁的女人的对不对，所以有句话叫女人心肯定真是我们曾经有一个来自澳大利亚住在悉尼的，他以前是马来西亚人，在两夫妻移居澳洲， 下一句我感觉下一句我感觉 下一句我感 觉 最多最多我记得他讲的那句话跟我这句很有那个关系，他说他以前他老公说，他以前跟他老婆说，我要用一世人来了解你，都了解不了你。现在他上了我们的课之后，他讲现在你走不出我的五指山，所以他可以彻底的了解他的老婆，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所以他是不是说我们要吵架的那个几率都？都大大的降低了，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身上就会说，我都不懂你是谁生的，一点都不像，对不对？熟不熟悉？尤其是我们身上对孩子说这句话，对不对？喂，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每一个都有锁，对不对？心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出生之息，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密码，我们的密码，我们是有三些密码，这个 alphabet 要加 numeric 啊，然后还有一些 symbol 的，对不对？最少八个 digit 的等等，这就是我们的，大家手头上都有我们的纸嘛，对不对？我就来教大家念一下啊，我们先看这个白板。先看我们的 PPT 这边，我讲解一下。那么我们就分成四个格子，四个格子都是两个两个两个号码一些。我们的号码必须要相加，就是零加一等于一，一加零等于一。这一个就不一样了，一加九等于十，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两位数的，我们一定要得到单位数。所以当你得到超过十的时候，你必须要再拆开来加为止，就是一加零等于一。啊，比如说六加八是等于十四啊，十四就等于一加四等于五。所以这边再相加，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五等于六，二加六等于八。时辰呢？因为我们不是算命的，如果是算命的话，可能就要用到那一个时辰。我们是算规律，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规律。 固定 的吗？ 固定的吗？固定的人是有 能力的。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要有举手或者是上不上？这边有没有双胞胎的？有没有双胞胎的？没有，因为双胞胎的算法也不一样。有没有此时出事的？ 这是我们晚上十一点。 为什么林嘉玲睡午呢？反正不要管了，林嘉玲就是午，就是 睡午。 好，我们都算到了吗？ 算了。 算了哈。也就是我们倒三角倒回来的那个倒三角最下面那个数字，比如说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性格。比如说这一个就是八号人。 可是的。 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是几号人？九号人。好。 性格 多少？所以我们都算到了啊、哦。好，算到了，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待会我们，待会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缺失号。对，你是哪一号人？来，一号人，来一号的人举手，一号人，一位，一位，好，还有一位，好，那么我们都是一号人吧？这边有两位，对不对？我们的一是什么一？什么一的意思就是什么加什么得来的一？ 五。 上面那两个，六加四的来的，所以他是六十一的一号人，是一个，因为有九种一号人，所以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一号人，不一样的一号人。 爱惜你的 羽毛， 对，对啊，什么三七一的一号人就不一样，因为三七一的一号人他是有贵人的，有贵人相助的，但是三七一的一号人就要注意他的情绪，跟你的一个眼睛，有时候会挑人，对，三七一的。 红色的比较好啦，红色的比较好。我说红色的比较好啦。 哦，红色的给红色的 数字，红色的数字比较好。 水火冲最重要。 水火冲 就是情绪比较不稳定。 所以红色不大好。 嗯，红色的是有水火冲的数字。 来，六十一。六十一呢？ 六十一就没有了。嗯。对不对？但是六十一的人。就很会理财， 很有钱哦，哇塞，难怪这么多钱哦， 我这好像找你退钱的， Larry， 我那双脚他都包， 干爹干爹。 但是我们讲的一号人都是领导型的，就是做事情特别独立，就是你不需要别人帮你，也可以自己干。所以这就是一号人。那么一号人，如果我们真的是去领导一个团队的话，我们开的团队越大，我们赚的钱就越多。所以一号人的天赋就是要去带队 啊，我带有留钱给你就对了， 带队做领导。所以有没有带队的？有带队。 有 问题就是我们带的团队是十个人的团队还是一百个人的团队？如果我们带的是一千人的团队，哇，那个对不对？不一样，这个就不一样了，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不同的一号人，我也是一号人，但是我们主要要。然后我在几年前我的能量磁场很低的时候，911就是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感觉感觉自己的外面，这是能量，但是能量高的911它就带领千千万的人，所以二号的人会不会说？他也会说了。二号的人叫沟通高手。没错，就是来讲的成也在嘴，败也在嘴，就是我们说的内容是什么啊？就这样。因为你说的不好的话，就每天在诅咒别人，跟人家吵架发架，对不对？就祸从口出。等等，但是我们也去祝福别人，去赞美别人，所以人家看到我们都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很会赞美，对，所以我们这张嘴要说好的，叫口吐莲花，都说好话，都祝福别人，所以二号的人特别会说，而且你的钱呢，天天给我们在猜，就是要靠我们嘴巴去说的人。我们讲对天说天帮我们，对地说地帮我们，对人说人人都会帮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二号的人的厉害，这个二，当然他有不同的二，他有不同的。来，我们看三有没有？ 它是黄色。 黄色是什么意思？黄色是我特别标注的就是一个财富号的，财富号有钱的， 有钱的， 有钱的， 你要注意你的腰，腰部，你的腰 话 那你是什么词啊？ 来， 我 要让各位教授，教授， 教授，教授，教授，看这个，我们要看那个五行，然后我们要看命局，因为它是有一个是跟父母的那个关系。就是你会行动，就是顾客你打电话给他不接的话，你会登门拜访，你会行动，行动在线。对，特别厉害。我儿子也有这种能力，所以他小小啊，两三岁的时候，他的那些幼稚潜词啊，你会很惊讶，他比他大了十岁的姐姐还要厉害，你会很惊讶为什么他突然间会冒出这一句话。 五九五 这句更厉害了，叫大点大大点大，不把把地方。 You also three two five 啊， high five。哎 ，You asking three two five male and female got different？ 哎呦，高兴到这样啊，太过高兴了哈。哎呦，还好没有打破啊，打破惨了，要赔哦。 没有，我就 一半钟。这么高兴啊！ 有差多少分？ 啊？ 多少分？ 多少分啊？都累积弄过了。 OK， 五号人是这样子的，五号人天生爱自由。 爱什么？ 爱自由。 爱自 由。五号人啊，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如果有人要管他，他更加不乐观。他的性格就是不自由自在。 要搬出呀？ 搬出，太弱了。 但是五号的女生的话，对于感情方面是超级执着。 执着， 执着，一生只有一个男人。 对，是一生只有一个男人。 很黑啊，我明明有很多小白脸。 就要学习，不要去太过去约束他去管他，你越管他，他越不让你管，他越管你。五号的人啊，所以跟五号的人相处，比如说你是他的另外一半，跟五号的人相处，你一定要学会一招，叫放风筝，放手啊，然后随便拉拉一下，放风筝。要放五号的特别不喜欢，这叫火星撞地球。而且你看四号的女人，她很会胡思乱想，而且想的时候还有画面感。还是老公十一点才不回家，打电话给她也不接。这时候她就开始想，做是跟哪一个女人结 婚？她老公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讲的。学习是多么重要，去了解一个五号跟三号，对，五号跟三号。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面对某一方面的 压力。 有没有？ 有些是有人反对啊，或者是金钱方面的一些压力，某一方面的压力。 就是你有修的话，你就要不然进去做，你做不到。 对我女性对你的感觉特别好。 九六六， 哇，我们最大的一铁三十号，966，亿万身家富豪。 哇， 这么实际啊！ 亿万身家。 九六六。 附近九六六， 哇，怪不得能赚这么多钱， 对吧？大家， 九六六，如果是女孩子，九六六。也未必，因为这个也是他的市场，966是他的市场，所以966我们叫点石成金哈，他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会赚钱，对，点石成金，他讲这个股票就会赚钱，他讲那个房地产就会增值。 Kenny， 哪一个股票？买什么股票？ 点石成金哈，但是那个要能量高了。五幺六是外地产，外地产就是要离开出生地。所以他每一组的财富的规律， 你五幺六， 还是有336？ 336 或者663的人，六六三或者三三六的人，他们做事情心里都会比较急的，很急的。随着倒三角，这边是三号，第一个数字是三号，对不对？不像了吧？你做事情急不急？急了，你要的东西就急，对吧？会急吗？心里会很着急，对。因为通常我们的山在这一个地方的话，做东西特别急，它特别快，这边转的。 你所谓的那个山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热那边，比如说是一个灵山的意思。OK。 灵山，对不对？或者后来的山呢？它有不同的意思了，那基本上 generally 它是急的，所以它的口头禅就是在他身边的人就比较幸福，因为他你就会快点啊，他的口头禅就是催人家快，但是他自己可以慢，所以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家里有这样的人时常催人的话，他往往都是三号人或者是七人穿。我很深的体会，因为我的儿子就是这个三号，所以他的脾气特别任性。来，七号的有没有？七号的， 哎呦呦， 哇！ 哇，不是全面 的。七号的， 好，那个 你们全面的。好，为什么七号？ 没聊心。 白手起家， Hero 白手起家，所以这个617就是白手起家号的。我们讲所有的七号人都是 lucky number， 最幸运的人就是七号人。 哇，你祝你哦， 对对对。三条七，所以其他的人不缺贵人的，他不缺贵人，贵人特别多， 没的感觉了。 也是超级幸运的。 我是七号人啊。 老天爷最眷顾的人就是七号人。 没的感觉。 没这个感觉，你是七号人。 没有黄色的那七号人。 九七七。 九七七啊。九七七，你的底线流下面是五七三的，你说高成对了吗？ 我的下面是啥？ 也就是你的这个数字里面，你是九七七嘛，对不对？ 对，九七七。 九七七的话，你就是身边很多高成对。高成对。 真的、啊？真的。 你有没有三？老三角有没有三？ 没有。 没有三，对不对？有没有五？ 我缺三四五吧。 怪不得，因为缺五的人，他就很难发现。缺五号的人很难发现。 很难发现是什么？ 很难发现，我问你，他很难去发现。 了解啦，很难了解嘛。 很难沟通， 难了解。 老他没有那个感受的体会。 了解。 因为你再缺一个三。有七没三哦，往往都会走负面磁场，叫死板人哦。冰箱朋友特别多， 冰箱 朋友很多朋友，你不会主动去联系的，你就会把它放在冰箱，等到要用它的时候才能够来解冻。啊，这个就是我要七号的负面点，因为有七没三，负面讲。所以我们俩要了解一个数字，我必须要很多一些课程，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generally 跟大家剖析一点，好、哦，来八号的，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特别喜欢八号的，然后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自己的，哇， 丢 了，所以人生最累的人就是八号的， 真的， 他们的心地特别好，很相当很喜欢八号的，对不对？ 对， 八号的。 谁是八号？ 是吧？ 真难。 见过谁？ 谁？ 八号人特别有担当跟责任， 对对对，哎呦，我们两个 就啊，应该是什么？对，所以这个项目就找八号人去负责。五三八，五三八叫很愿意付出型的，叫任劳任怨的，但是一个职场就是说。特别有仗义感， 特别有张力，就特别喜欢 power 的意思。有朋友跟你借过钱吗？有没有人跟你借过钱？ 借钱 ， 有没有人跟你借过钱？ 借钱给了有，对不对？收回来很少，对。因为我弟弟也是这种号码，所以我有钱呢， 现在跟他借，你跟他借。 我两口身上有钱， 我们跟你借钱。 六幺八可以，就是七幺八的人有时候这样，比较容易背黑锅或者躺着中枪。嗯。对呀，注意喽。 68 就那个九号的。九号的人， 999， 他是最让我羡慕的，叫心想事成。哇！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好坏都灵， 好坏都灵。 所以你的念头如果想坏的，坏的也会发生。所以要稍微等一下是这样， 但是八是什么？ 要想八是定的，不要想哪个定。 老师，二零八解释一下。 你的倒三角里面有没有八？ 没的，你也是 没有。 268、279。 所以如果你是九号人，又没有八号，往往都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委屈啊。 就你想负面， 喜欢帮人。 你想负面就恭喜你，你的心想事成。负面的东西也会发生。所以我就了解心 情。老师讲的是268， 268就是我们讲的，结果可以拿到钱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压力。所以对钱方面也会比较敏感，不是你没有钱，但是要不然谈的是价值，比如说我们要跟268的人谈，我们要谈value，谈价值，不要谈钱。因为一谈钱，他就产生了压力。 跟628一样。 对，跟628是类似，但是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对呀，那他老师就是非常忙碌的一个 人。你这个是什么名字？ 四七二把它用记的，是一个两个分别都有很多的贵人，这边有很多的贵人，所以你基本上是我们要找对人说对话，要开口去说你的钱就要了，对不对？因为你平时的话比较以固定为好，就是做东西会很顺利，因为有贵人帮你协助你。所以你小小就想出来赚钱了。 有一点。 老师819。 819。我儿子一样819。819叫做完美主义者。 不是啊， 老师又完美 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不是， 要完美主义 者。 高价值的 满足。 八九都是亲力亲为嘛？为什么他会亲力亲为？就是他不放心别人做事情，好吧？别人做的事情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所以他就会亲力亲为。所以这一组我们只能够。81号，所以9种一号人，9种二号人，9种三号人，那就不错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看在我们的倒三角里面有没有6号，有没有7号，有没有9号？因为这三个号码特别重要，一个是钱，一个是贵人，一个是哪些？那叫福禄寿。6、7、9。 七，我是七。 那倒三角吗？ 倒算一下。 我是那个 七的话，这个老师啊，这七的话不就是刚才那个整排七号人吗？整排七号人。天生最被眷顾的人。哎，六号我也有，我呢，我是在另外一边的六号。 哇！看我，看我，看我！有没有人是六七九都有？ 六跟七。 哦，怪不得了，你看，只有他一个人。 老板什么都有哎， 没看到有钱人。 哈哈哈哈哈！未来的有钱人， 低工价，低工价，低工价。 这也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六七九我们叫福寿，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就有一副好牌。 不会耶！哈哈哈哈 哈！有贵人，有贵人，惜才能力又强，最终才能拿得到结果。所以叫六七九。 但是你刚才说缺三就是挑 出来。这个老婆才不一样的。 可能你的老婆在望你，望夫你，望 夫。老板，你在搞人科是吗？两个搞人科。 如果我们六七九三个都没有的话，就要注意了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对吧？你看我们的缺失号码，大家看一下。 有气有 胸。哦。就好像这个人走着走着，突然间他就嘣就掉下去。 哎呦，我都不懂了。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缺什么号码？我们倒三角里面缺什么号码？把它写下来。 2、3、4。 啊，比如说有些人缺二的，有些人缺几号的，你把它写下来。 这个是我们缺的。 对，你把它写在这个右下角的长方格里面。右下角。 没有看到他的进气口是这边的，这边。你看进气口是这个。 没有在岛上走的就是缺的。写好了，写好了就把耳朵借给我。 把耳朵。 耳朵。不是借给我，借给朋友。来，我们的缺失号码代表着我们的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坑。 坑。 人生会掉的坑。它是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反反复复来了又来，所以它会让我们防不胜防，会让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感情破裂，会让我们破财等等，就是我们两个这些坑。 缺二三四， 就是一样。来，我举例啊，来，谁缺二号组？ 什么意思？里面没有。 来，我问一下，我们缺二的人跟朋友说话，跟家人说话的态度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对？缺二的人，往往我们的人跟陌生人说话态度特别好，有没有？但是跟家人说话呢，就变了一个样，有没有？讲话很直，很容易伤到我们的家人，说话没有耐心，对不对？所以你要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就是缺二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说话的态度，才可以跟家人的关系变得圆回来。所以你就找到原因，这些为什么跟家人说话、跟亲人说话态度那么差？有时候还会怼人，对不对？还会酸笑的，就是因为我们缺了。 然就是自己的事情拖延症。 去很多号码嘞， 我是律师。 很喜欢讲话。来，我讲一个缺五号，你讲来，缺五号的。 缺五号的，我是有。 啊，大家看一下缺五号的。缺五号的叫天下无贼，看谁谁都是好人。对，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缺五号的。 蛮好的，蛮好的。 缺五号的人最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你要找最好的顾客，就是缺四、缺五、缺六。你最好的顾客就是缺四、缺五、缺六，就是你的大客户。缺四就会买， 包。 所以缺四的往往有人付钱，而且会很 贵。 所以我们去见到缺四的客户，我们 记住 了，对不对？这个很容易啊。对。为什么缺四的人这么会花？就是因为他对钱的掌控力很强。对，缺五号的注意。来，谁缺七号的有没有？七号。 可是你讲的都举手 了。缺七号的基本上我们的就是女人特别会流汗，叫女汉子，就是凡事都靠不上别人，人都靠自己。啊，男生叫钢铁侠，就是内裤穿外面那个说的。就是我们想靠贵人靠不上，只能用靠自己。所以缺七的人特别也是特别累的，所以有八没七的就是很累了，因为他发觉了，觉得是好的，有八没七的人是累的。OK， 对自己对照一下自己的一些数据。来，最后一个我们讲缺九的有没有缺九？ 也是，我觉得是全部夫妻八九。 缺九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我们付出很多，但是好像总是差临门一脚，或者付出的再多，为家庭付出很多，但是家人看不到，他们把我们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在那方，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差，哦。所以缺九的人，我们讲的年纪越大就越委屈越憋屈，因为他拿不到他想要拿到的结果。哦，所以缺九这个好。当然，我们讲的人生是有短板的，短板就是我们的缺四号嘛，就好像这一个，好像这种水这样子，请问他装得满吗？他永远装不满，因为他有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缺的号码，所以一定要把缺的号码给补回来。也找回来，就是通过学习，把号码找回来，要不然未来还有更多的坑坑洞洞等着我。所以我们宁愿花一点点的学费来学习这一个叫人生的必修课。2019年我踏进来学习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深深的体会到，我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都没有读过这个学科，但是恰恰这个学科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一个学科，因为学校没有 教我们如何经营好我们的婚姻，没有教我们如何跟孩子相处，对不对？但是这个学科就能够了解，哦，对，这个叫智慧人生。那我们是三天的一个课程，那智慧人生是什么智慧？叫做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对我们人生特别好、特别有用的。大家 有玩过这个游戏吗？对不对？不是神奇，就是我们好像迷宫啊，迷宫图啊。我们往往我们都要尝试了很多遍，对不对 ？Try and error， 我们才知道真正的 可以 通的路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叫 不学习，人生就有如迷宫。我们要尝试了很多次，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可能还拿不到结果，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那倒不如我们花一点点的钱来学习，学习了人生就有 GPS， 就有一个导航，它很清晰的那条路就是我们的道理，我们人生的道理叫做规律。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呢在哪里要避坑，要哪里可以发挥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是我们总共的六堂课，我们的六堂课，所以六堂课，第一堂课我们就会教大家我们数字的1到9，一到九的正面、负面跟缺失面。因为数字没有好坏，数字只有 positive 跟 negative， 或者是我们的 missing number 缺失号。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姓名学，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名字有这个凤的，熟女的熟的，金金的金的，这些名字的人他都特别劳碌，从早做到晚，没有停的，有没有？大家注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磁场？难得他坐下来休息了之后呢，他的脑子就在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完？赶紧去吧。总是遮门，总是遮门出去。来，美丽的美的有没有？ 有，没错，都看完。 英国的英的有没有？来，美的、英的，或者是用文的，总是有交叉的字。来，大家自己问一下自己，有这样的字的腰或者腿，哪一个不好？它都会有其中一样或者两样都不好。所以我不是算命的，我是看到你的名字，所以我才问你那个问题。所以他都会吸引你的腰或者腿的问题，尤其是用上英国的英这个字的人，他年纪越大，他的腿或者腰的问题就越严重。但是英国的英这一个人，基本上他很能侃。他再辛苦，他也会表现得他很没问题，我 OK 的。英雄的英的这个，大家先注意一下，这个就是文字的磁场，文字的磁场。如果有女字旁的字的有没有？轩啊，娜啊，婷啊，这些有女字旁的字的话，基本上都是女强人。请看安南不算，因为他叫男左女右，这个女人站在左手边，他站在男人的位置，所以叫国夫权大夫了，他就会做男人要做的工作。对，设计师老婆说了算，老婆要听老婆，就是你做的，所以家里的东西变天。 老师最近怎样？ 数学的话，数学是劳碌命。圈的话，其实她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她内心也是很委屈。圈的是 这样， 她内心也是很委 屈。 如果她的数字里面再缺一个九，就会很难。所以你结合你这些数字来看，就会痛。还有五行，那八十一组刚才我说了，对不对？还有五行哦，五行我们都知道金水木火土嘛，对不对？想不想知道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能够助你的运程？ 要。 这个通过五行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九大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钱财的关系，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就是你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财富流年。那如果让我们学习了之后，让我们做对投资，或者是我们没有做错一个投资，我们可以省了一个十万块钱，比如说啊，可以省了一个十万块，还好没有投那个项目，我省了这个十万块。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课程，多少钱值得你来上到的？如果上了这个课程，你跟孩子的关系更加的友好，更加的密切，更加的跟另外一半更加的疼爱，你觉得这个课程多少钱值？这个叫无价的，对不对？有钱买不到，但是通过学习，我们就可以改善在各个方面。这是我们三天的课程，三个天。那我们的课程是2800新币的，对不对？对不对？ 贵 啊，哎呦！如果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这个钱花得值。但是我们讲的，我们今晚我们就做一个特别的促销吧。因为我们的有没有现在嘛，所以做一个特别的促销给大家，我们只收300。 你 说的百 分 之 可以是 吗？可以可以有吗？ 这个 给的钱，这个给的钱 是不是可以吗？可以用吗？ 可以吗？ 如果不能担心，我学了之后，老师我的学习能力很慢的，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一次付费，终身免费出席。你来上三次、十次都好，我们都不收费，我们只收你一次的费用。所以这一次的费用，你可以上线下，你可以上线上。 线下是哪上？线下是哪上？ 线下我们在这个Offline那边，就是5B也连拆了8B。 李光要住的。 还有一个在奥地利，我们通常都是 weekend， 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总共几堂课？ 他懂得华文字可以学吗？ 5、6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三天呀、啊？ 对，三天。 你是说三天的课程？ 对，三天的课程。 哎，他那边写啊，九点到四点。 对， 他懂华文字学得了吗？ 他是讲英文的，中文看不了吗？ 哦，讲英文的，我们有英文课，我们有英文课，在奥地利那边都有英文课，每个月应该有一场英文。 完全是讲英文。 对，完全的英文，对。所以 English class 都可以来，对。如果对新加坡很方便，不像马来西亚，我们地方很大，所以通常我们讲的有15个人，我们就可以开。 对啊，季老师，我给你用这边呢，就稍便一点 了。哈哈 省了那个租金，场地，租金费。然后再用这里更便宜是吧？ 天哪，那有地方，你要用可以。 因为我们那个价钱是最低的。 你那边是要租的地方吗？ 如果是我们的设备在这里就不用。 在哪里？ 在 哪里？不用 吗？ 比较大。 没有这么大，但是它还有一个房间，也是可以坐大概50个人。每个礼拜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我们这个餐饮当然是我们讲要有经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 可以重复一下问题吗？重复他的问题。 他就是问了，学习了之后能不能够写，对不对？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这一个上了三篇的课之后，我们有免费一对一的 consultation， 就是你可以跟老师坐下来一对一，你要问一些私人的问题，比如说你要问你的孩子的问题，你都可以问老师。最少也是三天，因为它已经属于 intensive 浓缩嘛。 到时候上课是另外一位讲师教呢，还是？ 我们都有多位老师。 所以每一堂课是不同老师在上。 对，不同老师在上。那么从不同老师身上，你可以学到不同的知识点、不同的案例。老师会给一些案例嘛，他身边的人啊、孩子啊、父母啊。 然后你所谓的一对一专业咨询是问同一个讲师吗？还是还可以问不同的讲师还是什么？ 可以，就是当天我们上完三天之后，往往我们都会安排两位咨询一个老师。 是私下咨询吧？ 对，私下咨询，一对一的，我就会在旁边，就是一对一咨询。 好有隐私权呐、啊！ 就是我们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一边就留什么在这边，但是我们的 minimum pack 是要15个人报名，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分场，我们就请老师过来。不是你谁要吗？这个，不能啊！这是我们最平价的了，300是已经是超级便宜了，超级便宜。我现在搞这个没有限制的时间。没有限，没有限，就是你几时去上都可以。比如说你报名了。你刚好去到台湾，去到马来西亚，我们那边有开课，也可以在那里上。它是 online 跟 offline 都包含在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的 online， 全球的，你会看到有 Australia 啦，有 Hong Kong 啊，台湾的人在里面上课。每一个月都有一场在线上。 他 们 的 学费 都是 standard， 然后在那教不一样的东西嘛，所以我可以选一个月上一天，另外一个月上一天。 因为他第一天就是这两堂课嘛，第二天就是这两堂课。比如说你们叫 Friday 的，你下次来补为 Friday 的。 那终身免费复习的话，比如说我们上的是这个线下的课程，线下课程嘛，你所谓的终身免费复习，我们是怎么复习法？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课， 所以我可以再去上。 对，只要你报名了，我们就会确保有多位。 像你对哪一个 topic 比较兴趣，你要听不到明白，你就可以去听三次、四次、五次都可以，他没有再另外收费的，意思是这样。 报名啊，怎么报名老师？ 报名时间。 啊，什么时间？ 直接。报名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美国。我们在那个巴达那边，最近也在那边有开过，巴达那边大都有。哦，但是呢，就是新加坡的老师来到那边，美国老师也来了。这一位老师是唯一一个老师可以用五个语言讲的。 哪一位？ 他是 PhD 的。 哪一位？ 这位陈楚俊老师。 哦。 1986年啊，他得用五个语言来。 我属于福建客家。 哈哈哈哈哈哈！英文、华语。而且还是在大学里面教的，他是一个教授。 所以他将会是我们其中一个教师。 他也会有来教授，他也有，但是不是每一次，有时候会开到其他的国家。这是我们在新山的一个百人上，100人一起上课。通常我们在好兄弟那边都是三四十，是我们中国老师。自己了，那也是一样，48的时间，48的时间，他以前的人生可以讲惨不忍睹，因为他父亲跟他嫁给一个跟他生肖六冲的，结果还要把老公还债，慢慢债，老公跟他离婚，还有暴力倾向被打，然后他妹妹还有忧郁症的。真的，他都是通过我们学习之后，感觉好像很多案例。这是我们的2003年、2024年，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想要拥有我们的人生，通过学习，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 mission 跟 vision 是让世界亿万的家庭。幸福快乐的努力，这是我们的使命。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学习，掌控好自己的人生，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所以祝大家，福临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越来越好。 分开去，他每个月都有很多班的嘛，就分开去，OK， 那么你就可以去认识多一点的，你亲戚那边的人呢，志同道合的，你跟他讲，其实不过程中你是很多数字的，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号码，你未来的家，真的我们很多开什么是选号码的，我这什么数字什么数字怎样适合我，他们选号码的，在不过程中对于不过程很多号码。来，我们最后啊，给大家讲一下。OK， 最后啊，我们现在前面不讲，我们先讲这个东西了。OK， 各位，我们的 Christmas Party 哈 ，OK， 我们改成拜一哈，因为拜后我们一个 announcement day 哈，所以我们就改成拜一哈。 几号？ 所以各位你们自己报名啊。下个礼拜一。那么我会放在 official 我那些，然后我再放哦。现在已经有20多个人报名了。那么你可以准备呢，自己的secret recipe，来请大家吃，你不用准备50分了，你可以准备10分20分。 吃多份就可以里面很多东西吃了。啊，有特地啦哈，我会煮一个红酒炖那个牛尾啊，牛尾嘛，我去台湾。到天天会煮，每天都煮猪脚醋啦。啊，那个李哥那个煮呢，他的是个人民币呢，那个咖喱盖啊，还有果冻啊哈，然后就买那个煎头煎包来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了在里面哈。所以带一份礼物，30块的礼物。啊，30块很多嘛，但是我们会买，我们每次都会买超过的，哦，买200-300块的，所以你们看你们自己，啊，你们的数字号码对不对哈？啊，抽奖抽到了 ，OK， 还有呢，后天拜四晚上啊，我们只有主题了吗？记得啊，给你还有蓝色的，给你。好，我们有三次，因为你来这边哈，来这边，啊，来这边只有主题了 ，OK， 还有礼拜天的公文。Christmas duty 都是没 duty 的哈、哦，啊，你们也可以报名这个 FIT training 啊，不然满了没有啊，可以报名这个。所以最后一场的 training 啊，30号的 training 呢，self care and grief 就是悲伤辅导，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啊，悲伤辅导了、哦、所以我们请一个有7-8年经验的，就是临终关怀悲伤辅导，就家里人有生病啊，谁的顾客的家里有生病要怎么开口，要怎么去安慰他。哦，这个是 certified 的哈，这个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我们跟老师拍一个照片了，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出来 ，OK， 好，今天大家呢帮一个忙，你们的地址呢转过去，所以在那边哈，我们这边拍一个照，啊，从后面拍出来，啊 ，DND 可以跑出来 ，DND 可以过来哈 ，A 地址转过来，转过去，啊，所以我们要请这位。 哎呀！ 哦 ，OK， 啊，尽量坐后面点了，尽量坐后面点了，尽量坐后面点了 ，OK， 啊，坐这了，坐这，坐这，这样坐我们了，好 ，OK 啊，啊，坐这了，可以吧？我们站住好了哈、啊，好了没有？还有没？还有，还有，我们再换一下，再换一下灯牌。来啊，比一个爱心手势，来，请 来换， 你们最想要什么数字你就比了哦。哎，你们什么数字你就比什么了，我是你先拿来啊，我给你示范牌了啊，我给你示范牌了。OK， 来摆比你们的什么数字就比出来 ，OK？ 你代表什么数字？我是七号。 肯定不是这样的。 一、二、三。好，谢谢。好，各位，你们自己找你们 DSD 啊 ，OK？ 来，坐。 我们 DSD 有来。 好，一定三，这个别来，一定三。Thank you.